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的言情有声剧《南红》，作者竹椅，演播三生静水，第121集。我渴望有人至死都爆裂的爱我。五。温以凡见过桑衍的妈妈黎平，不光是烟火秀那个晚上，还有先前他们被传早恋叫家长那两回，桑衍那边都是黎平过来的，但温以凡不知道他还记不记得自己。可能是桑衍提前跟他们提过，黎平笑着喊道：哼，是以凡吧？温以凡连忙点头：对的，叔叔阿姨新年快乐。说着他把手上带来的见面礼递了过去：这是我给你们准备的新年礼物。黎平往围裙上擦了擦手，结果眉目温和至极。下次直接过来就行，别带礼物了，先坐一会儿啊，我跟你叔叔马上就弄好，可以吃饭了。温以凡主动提出：我来帮你们吧。桑衍的父亲桑荣说道： 不用，差不多了，你先跟芝芝看会电视吧。 整个过程中都被忽略的亲儿子桑衍像是毫不在意，懒懒地出声找存在感，打破他们这温馨的氛围。 那我也看电视。 桑衍一出声就冷了场，两个长辈没再说话，桑稚像个吃瓜群众一样在旁边看着戏，不知道氛围为什么会变成这样。温以凡莫名想到了桑衍每回跟家里打电话都被痛骂的事情，特别是先前他受伤的那段时间，他甚至还听到黎平在电话里极其火大地说： 再不回来我就跟你爸再生一个。 当时桑衍还欠欠地说了句： 行，我还挺想再有个弟弟。 温以凡下意识地往桑衍的方向看了看，想着要不要出声说点什么的时候，黎平的笑意敛了几分，上下打量着桑衍： 可以。 仿若对他的意见积压已久，桑荣像跟黎平提前约定好了似的，他走过去扶着桑衍的肩膀，抬手打开了玄关的门： 回你那儿看吧。 温以凡对这状况有点蒙圈，一时间也不知道该做出什么反应。他扭头盯着虚开着的门，恍惚间还有一种桑衍是来送快递的感觉。 不是，爸，这大过年的，你让我上哪去啊？ 桑衍又看向桑平，语气玩世不恭： 妈不都说可以了吗？她乐意让我去看会电视，您怎么还赶她亲儿子走呢？您这不是挺叛逆吗？ 黎平被他这臭德性气得直乐，也没有再跟他犟，抓住他的胳膊往厨房走： 哎呀，看什么电视，一大老爷们儿回家什么都不干，不嫌丢人呢？以凡，你先坐会儿啊。 而后黎平还转头对温以凡这样说道。温以凡下意识地应了一声好。桑衍任由黎平扯着，转头瞥了温以凡一眼。桑荣笑着跟温以凡扯了几句，随后也进了厨房。 芝芝，别光坐那儿，给以凡倒杯水。 啊，知道了。以凡姐，你坐过来。 桑稚朝他招手，温以凡走过去坐下，接过水杯，低声问道： 你哥是做什么惹叔叔阿姨生气了吗？ 桑稚笑眯眯的： 对，你们来之前我已经听他们唠叨我哥快四个小时了，从做年夜饭开始就骂。 桑稚掰着手指一样一样地数父母指出的桑衍的问题： 不回家，不打电话， 不发消息，不说近况，找他吃顿饭都得磕头烧香的求，给他约好的相亲每一回都放人姑娘鸽子。 感觉不太对劲，桑稚连忙补充，但我妈已经很久没有给我哥找相亲对象了。 提起这个，温以凡再度问起，阿姨为什么总让桑延相亲啊？ 桑稚半分不需要考虑，理所当然道， 我哥这狗脾气谁能忍啊，当然得提前找了。 不过啊，我哥肯定很喜欢你。 我没有见过我哥谈恋爱，但还是第一次看到他那么…… 桑稚圆眼微弯，似是觉得有些神奇。温以凡不明白， 啊，什么？ 哎呀，就那个劈腿，他可担心被你误会了。 两人坐在客厅里，能断断续续听到厨房传来动静，大多是黎平和桑荣在围攻桑延。黎平说， 把外套脱了，在屋里穿那么多不嫌闷吗？ 不能，我冷。 冷什么冷，这不有暖气吗？ 你这袖子能不能捋起来呀、啊、一会儿该弄湿了。还有你这脸色是怎么回事？这一段时间又熬夜，没有好好吃饭吗？叫你回家，妈给你熬点汤补补身子，就死活不回，说出去别人都以为你亲妈要害你命呢。 黎平越说越气，桑延笑道， 我这年纪补什么？ 没一会儿，黎平又突然说道， 你这手上的疤怎么回事？ 桑荣也问他， 什么时候缝的针啊？ 桑稚本跟温以凡聊着天，听到这话，他话语一停，说了一句，以凡姐你等等，而后便起身往厨房跑。 什么缝针？ 很快他像是看到了桑延手上的疤，语气炸了， 这谁弄的？有你什么事儿啊？看你的动画片去。 桑延懒散道。黎平又生气又心疼， 臭小子，赶紧给我说出什么事儿了，你能让我好好活一天不？你能不能盼着你妈命长点儿？哪那么严重啊，整得跟我下一秒要断气了似的。我见义勇为呢，不小心划破一点皮。 桑延的语调带有惯有的不耐烦，但还是好好的解释了起来。过了几分钟，桑稚才回到位置，他的心情看着差了不少，小声地问温以凡， 以凡姐，你知道是什么情况吗？ 桑延手上的伤吗？温以凡捏着杯子问道。 我国庆回来的时候还没有看见他手上有伤呀。 看到那个疤，桑稚觉得当时的伤势应该不算轻，猜测道， 是不是他那个酒吧有人来闹事啊？他那个性格我也觉得很容易拉仇恨，那以后会不会出什么更严重的事情啊？ 不是，桑延是碰上了一个我大伯母那边的亲戚。 温以凡有些难以启齿，接着说道， 刚好是通缉犯，在抓他的过程中受伤了。 桑稚一愣，温以凡也不知道该再说点什么。过了须臾，桑稚松了口气， 哎，真是见义勇为啊，我还以为我哥胡说呢，那是做好事呢，没有出什么事情就好。我哥也不知道怎么长的，就特别会打人。 桑稚嘀咕道。 啊？ 温以凡啊了一声。桑稚告状， 我男朋友被他打了一顿，脸都青了，身上也没有一块肉是好的。 这话题换得快，温以凡稍顿把话接了下来， 桑延为什么打你男朋友？ 因为他俩是大学同学，我哥觉得他仗着年纪大骗我感情，然后又一直被他忽悠。哎，反正他打人可狠了。不过我哥也被我男朋友打了。 桑稚鼓了一下腮帮子，吐槽道： 他俩打完之后，我这边气得半死，把我哥骂了一顿，但他俩还相亲相爱的，搞得我里外不是人。我哥还说他来颐和不是来找我，是来找他兄弟的。 温以凡没有忍住笑起来，可能是怕他紧张，桑稚的话比以往稍多了些，叽里咕噜地说个不停。说到最后，他忽然重回刚刚的话题。 以凡姐，我哥除了手臂上还有哪儿受伤了吗？ 腰上也有，不过没有手臂上的严重，现在都好了，别担心。 那就好，这段时间是不是你一直在照顾他呀？我看我爸妈也不知道这事儿。 啊，不过我也没有帮上什么忙。 温以凡点点头，温声道： 我看他那伤口恢复的挺好的呀，这才几个月呀。 温以凡想说，桑岩是因为他才会去抓车新德的，不然也不会受这个伤，却说不太出来。似乎是察觉到他的状态，桑稚笑眼澄澈，认真地说道： 我哥做了一件好事，之后的运气肯定都会好起来的。 没过多久，两人就被黎平喊过去吃饭。年夜饭丰盛之极，什么口味的菜品都有，摆满整张桌子。想着刚刚桑稚安慰他的话，温以凡有些失神。与此同时，桑岩从桌底下握住他的手，轻捏了一下。他侧头看去，桑岩也看着他，像是在用眼神问他，还紧张不？温以凡弯唇，摇了摇头。在饭桌上聊了一会儿，黎平才渐渐反应过来。他盯着温以凡的脸，越看越觉得眼熟。 以凡，咱们之前见过吗？ 温以凡没有想到他还会记得，连忙回道： 啊，对的，我高中的时候在学校见过您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就点个订阅吧。